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成熟的女士女聲啊，佢係一個男仔嚟嘅，本地嘅人馬，佢原名叫 Rambo， 但係咧傳下傳下咧就用呢個藝名 Rambo 啊 ，Lovda 先入榜佔第十位啊。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8月4号骚动音乐， 大家好啊！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七点钟啊！ 系头先，所以入嚟开麦之前，听到出边都已经冚唪落晒大雨啦， 好夸张啊！即刻匿翻入室内，我 系啦，今日大家小心啲啦，喺室外地方。今日咧，我想 share 一个故事，关我朋友嘅。 你朋友 系我朋友 啊？你朋友啊？你讲啊？ 系我嘅朋友嚟嘅， 最中意听啲朋友嘅故仔啊！ 感情状况嚟嘅， 系 咁总之，因为想约佢即系食饭啊，诸如此类嗰啲咁啦。咁跟住咧。佢回覆係話唔得嘅咁，咁冇乜所謂咪再約，咁好奇問下做乜唔得咁樣近排好忙咩咁？佢話係啊，近排好忙啊，所以咧我做咗兩日約佢嘅啫。佢話所以咧我今晚咧就要留翻啲時間咧俾我女朋友啦咁樣樣。 我咁廿四孝啊！ 我廿四孝啊， 幾好 咁、啊。咁我都有問，其實你見面嘅即係頻密程度幾多呢？因為每對情侶都唔同、啊，大家對於見得密同密所定義嘅日數都唔一樣。 係有啲人要見足七日噶嘛，咁有啲人可能一個星期兩日都嫌多噶啦嘛。 係啊，有時覺得哇，俾我唞下啦，有翻自己時間啦咁樣。咁啊問佢，佢話：，唉，其實咧呢啲嘢就要自己識做嘅。佢話：，哇，袋到嘢落袋啦。 O K， 係佢都識做咩？佢話試完咧，因為過去上個星期啦，臨門 weekend 等等啦，咁、因為工作嘅關係啦，再加上亦都有一啲朋友嘅聚會啦。 哦， 咁就 pack 曬喺上個成個星期咁。 O、okay, K， 即係可能成個 weekend， 即係諗住可能男女朋友都係禮拜六日出下街，或者 一節未翻工冇所謂啦，咁啊星期六日咯。 係啦，咁但係都原來要做嘢嘅咁樣。 係啦，星期六日就主要係約咗啲 friend 嘅，咁、約咗好耐㗎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冇見到女朋友咁。 哦， 咁佢話，跟住咧佢就唔知點曬我介紹咁講話，嗱我女朋友咧就冇微言嘅。系啦，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 清晰嘅男朋友， 冇错， 就是到咁上下咧，自己要识得蒲头。 OK OK 嘅，呢个 OK 嘅。 即系信息之间，大家都会一定系 keep 住 send 啊，咁啊即系倾到电话都会倾下嘅。咁但系佢又觉得见面啊，一对情人见面同唔见面系真系好有分别嘅。 系。 咁所以佢知道就系、是、哦，工作咁冇得讲啊，要做嘢见唔到。但系当工作又见唔到啦，去到星期六又有时间，又咁啱拨咗俾朋友、啊， 咁嗰下你就好难啦。咁好简单啫，其实佢带埋个女朋友去见佢啲朋友咪得咯。 冇，佢唔识嗰啲，即系佢哋冇， 即系冇咁熟嘅啊。 系啦，即系大家佢话嗰啲聚会又大家又好少会带另一半出嚟，但、哦、大家自己见面嘅咁。 系。 所以佢就。又讲咗呢个识做嘅呢两个字出，我哦，你又几叻喎，即系袋到一落袋，知道，即系有啲时候你自己会 feel 得到嗰个两个人关系嗰个气场， 系 啦，即系你自己都开始感觉到，如果哦系都一段时间冇见，因为叭叭叭叭嘅时候就主动地，而唔系要等到对方投诉系咩啦，咁所以我都有问，咁其实当你女朋友有冇真系有啲说话讲过俾你听，令到你 sense 到定点咧？咁佢都话嗱，重申一次。 佢 女朋友好好 嘅， 佢世界上最好嘅女朋友，佢完全冇嘅，我自己识做啫咁样。 咁佢都好识做，佢都系全世界上面最好嘅男朋友嚟嘅，我相信啊。 我就听完之后就几有趣啊，几攰啊。 同埋我谂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即系如果即系情侣拍拖咁样先算啦，即系。我谂氹另一半系一门学问嚟嘅，即系呢一门学问系在于唔系下下隔篱嗰个要开到口，你先知道、哦、我要做啲嘢去氹佢啦。即系可能你要感受到佢嘅一啲需要啦，咁然后你要自己去作出一啲相应嘅反应啦。其实近排我都学到好多嘢噶，因为自从有咗呢啲最近嘅新生代嘅偶像之后咧，我真系学到好多嘢，尤其上网睇嗰啲 page 或者可能身。边听一啲朋友嘅 sharing 咧，氹女朋友而家又有新嘅境界，我觉得系。 系。 话说我有个朋友啦，咁佢 哦又系你朋友啊嘛， 我朋友系嗱、哦、真系朋友，咁咧佢就 讲到我头先嗰个唔系咁 啊，咁我唔知啊，费事啊嘛，咁我见你咁问我嘛，嗱咁我个朋友咧，佢个女朋友系好唔中意食菜嘅、超级唔中意，乜嘢菜都唔食嘅，少少都唔食，咁然後咧，但係即一路都勸唔聽啦，即係仲要好多時候可能係佢嘅個女仔去煮飯俾個男仔食，咁好多時候個男仔就冇得揀噶嘛，咁就好多時候都冇菜嘅，咁然後咧，而家自從新生代嘅偶像出現咧，嚇、好使好用，我同你講，有啲咩事咧唔緊要噶，啊上網攞張男神嘅相出嚟，即係例如可能。啊 ，Ian 或者姜 B 咁样先算啦，咁啊攞咗佢哋张相落嚟啦，咁然后咧就即系大家自己学习一下 Photoshop 嘅或者小画家都得嘅吓，咁啊总之你画个对话框落去，跟住嗱你就讲啊我当叫 Cindy 算唔算啊 ？Cindy 记得乖乖地食菜、哦，哇嗱咁啊即刻咧个女仔就无招架之力啊， 哇 啊呢一招咧系暂时我见到。是萬事萬靈的，即當然呢都會有少少，唉，即係有啲怨啊！唉，你唔係諗住 靠第二個男人嚟氹， 係啦，你覺得咁樣可以令到我就範咩？咁但係佢睇完到張相之後，又好似好鋸嘅喎，即係覺得唉，好啦，咁佢叫到我食，我食少少啦咁。即係好似真係佢叫佢食咁啊！即係真係好似 Ian 叫佢食咁樣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咁，但係我諗呢個幻想空間帶到俾大家嘅嘢有好有唔好啦。我今日上網都見到。有一个网友分享，好似好衰添，喺度讲啲网友，即系话要去攞齐三张嘅一啲 poster， 好似系 Eden 嘅，跟住然后咧佢三个款唔同啊嘛，咁佢每排一次队咧要排两个几钟，咁佢女朋友已经有两张噶啦，争一张未凑齐，咁然后咧 讲到俗起上嚟。 咁然后咧佢就个男仔就行埋去同嗰、那个。店员讲话，唉，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帮帮忙，俾埋最后嗰张我啊？如果唔系，我今晚 翻屋企 瞓觉噶啦。怪 过你啦。 系啊，咁即系呢个嘅存在好得意啦，即系对男仔嚟讲有坏处就系、是、可能你好多时候要为伴侣做多好多事情嘅，但系好处就系、是、有啲咩 你等个偶像出嚟啦，你等个偶像出嚟就搞得掂噶啦。 大家唔好以为啱啱阿斌咧讲到好似眼湿湿咧，有啲禁足，系佢气管有少少敏感嘅今日。 系啦，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嘅变咗，你有一个杀手锏咧， 嗯， 可以出嗰、那个情况，好似以前送礼物俾啲女朋友，佢有指定嘅卡通人物好中意咧， 嗯， 系啦，你送礼物俾佢，只要嗰样嘢楞到个卡通人物就得噶啦。 你有冇噶？你以前拍拖嘅时候有冇呢啲招数噶？ 有噶，因为嗰阵时有个女朋友系好中意芝麻街嗰只红色嗰只叫咩 Elmo， 系好中意嘅， 都好特别、哦。 咁所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啦，旅行嘅时候如果要买手信咧、嗯，你揾到嗰样就得啦。 嗯， 甚至乎你行开行埋，有阵时拍拖前咁，你有啲时间嗰日就觉得出起条筋啊，不如今日买啲嘢氹下佢。 嗯嗯， 咁你突然之间唔知买啲咩好咧？我嗰阵时仲细啦，唔知女士同唔同意啊？听到咁我就会买啲同 M 有关嘅嘢，咁啊袋住起身，细细地唔使好巨型噶。 嗯嗯， 你哪怕系我唔知啊，一个小饰物啊，一桶糖啊，或者点样袋住起身。 嗯。 咁啊，见到面嘅时候咁送俾佢啦， 哇！ 咁咧就实冇死噶啦， 好嘢好嘢。但系咧，呢个都好尴尬，即系如果你另一半咧中意嗰个系一啲好受欢迎嘅卡通人物，即系佢好多 product 咧，咁你容易处理啊。如果佢中意一啲偏门嘅，好难搞噶，因为你唔系到到买到嗰啲 product 啊。 我都系啊，即系好似我好中意嘅 PC 狗咁，都唔系周围可以搵得到嘅时候。 你中意 PC 狗噶？ 我中意 PC 狗，你唔知咩？铺叉， 你令到我又再续亲添，我真系好衬你、啊。 系啊，好得意啊！就呢啲咪即系容易送咗咩？你揾到嘅话， 咁我有啲难搞，因为我本身冇啊特别喜好呢啲， 系、 我系中意睇漫画，但系我又唔会特登去储佢哋嗰啲product 啦。 哦、 即系例如我好中意海贼王， 系， 但我好少会储路飞嘅 figure。所以咧，另一半要送嘢俾我都好难嘅。 所以我曾经有阵时间揾女朋友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最好咧佢有啲喜好，即系佢容易啲，唔系净系送礼物咁简单。你起码知道佢有一啲嘢咧系可以寄情于当中。 嗯。 咁除咗礼物之外，咁变相你周边嘅嘢咧，你好容易可以有切入点。 嗯嗯。 即系如果佢话我冇乜特别嘅嘢中意啊，冇乜特别嘅兴趣咧，曾经有段时间我系会谂清楚先。因为如果唔系之后咧，都几难搞嘅。到你真系如果同佢拍拖嘅话，你又送礼物啦，谂惊喜啊，安排拍拖做啲乜嘢啊，诸如此类，叭叭叭嗰啲咧，就冇咗嗰套套路啦。系啦，所以冇啊。分享完呢、這、一个，唔知道你哋听紧啦，认唔认同啦？咁而啱啱啊，阿斌讲到一个杀手锏，就有啲咩？如果你想叫你另一半做嘅时候，佢又唔制咧，试下揾佢哋嘅 sticker 嗰啲咯，然后将里边嘅 message 转到你想同佢讲嘅嘢，例如叫佢食菜啊，可能佢制嘅。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情人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知道 I'm missing you， 像隔出了一千年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我亦会梦到，既近又远，越捉摸你越捉不到。

stress.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班神，你最光荣嘅时刻啊，系几时啊？ 波成，你呢个问题好有趣。呢句出自男儿当入樽嘅名句，我深信好多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思考过，而我都一样。 特别新闻报道，由于地球受到严重破坏，大批人类已进行迁移计划，只有少部分留守旧家园。喺呢个时候，我哋交俾十方客为大家报道。 细细个都会幻想自己做一啲好伟大嘅事情，去拯救呢个世界。 身影要靠近，逃离闹市穿梭街角弯，濒临绝处需找救赎，停留绝望深渊的那刻，同游半截都不过千里，剩下独个专职找落位，如何面对眼前的困惑，若这刻 未望亮，一只个一只夹心我最长，大肆地破坏，坏力咗十届，用恐惧统治个世界。我梦中结着近身白带，自私自利嘅省得最快，但未算数嘅小孩，仲未打算，未战就言败。 孤身走过被封印的地道，举手挡前路，解封心里的他，越身闯关。 听过有十方客的地球防卫军，是啊，细细个会有很多无谓的幻想，大下大下发现现实哪有那么理想呢？ 有地壳撞向地壳，赶快催自己抱紧自己，脱下了外壳，尚有外壳。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激激海，来激激海，梦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走 有爱，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破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试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有你在于我脑，归来归来，荆棘海，然后你在我在， 人生的旅途是充满荆棘的。听过有泳儿的荆棘海，所以自不然呢，大大下就会话俾自己听，人生咁漫长，使乜谂几时先系自己最光荣的时刻啊？王燕的轻盈，光荣是一体两面的。 有光榮的背後，首先要有付出。所以只要肯付出呢，總會有一日你會成功。 當日你曾期待的笑著計劃未來，這片段仍然陪著我一起，感謝你曾存在於歲月懷念記憶裡面，就算多低都也在並肩，而就算這往昔全是我的記憶，我與你共同幻想所見的美，從旋律中再響起，再会面，重新再纪念，是岁月愉快的片段。最耀眼色彩，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在原地。如果要说告别，旋律作告别，落雨路又再见。 Trio featuring Dash 的最耀眼。 Andy Warhol 曾经讲过，每个人都可以有15分钟成名的时候，越接近现代我越相信这个理论。 最漫长竞赛看不清终点预赛过，信一生永远跑，不管最后结果，压力如暴雨泼不熄心中那星火，内战力从没有离阻，输及乔帕斯看不出之后赢什么，对得起困局磨练我，痛苦算什么，心态

好深夜浪漫啊，思芬。不过你冇牌都可以调运货柜嘅咩？ 梗系唔得啦，唔系净系听我茉莉讲啊，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短剧讲，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要安心，做足准备自放心。我系 Gigi 张曼芝。 呢位喺香港生活嘅印尼日本混血儿 Nita 有一句好中意嘅日本名言。 笑う角には福来たる。 意思是开心笑，幸福自然来。 想知道更多有关印尼朋友的生活，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处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Barbie、C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 你哋系火箭军，一个全能嘅发射号手，唔止可以将导弹准确射向目标，同时喺战友执行发射任务嘅时候，自己都可以执行警戒任务。 星期一至日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健儿。如果要我揀一首歌送给今届的奥运港队健儿，我就会揀姜涛的《蒙着嘴说爱你》，因为今次的奥运会应该是历届里面最特别的一次了。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戴口罩蒙着嘴，但是都无了大家对于我们的港队健儿或者运动员的支持、鼓励和爱心的。所以在这里 ,So I say I love you,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今日呢位嘉宾有新公司、新作品，不如俾句嘢贺贺佢咧。 呢句好意头啊！ 谢安琪开得胜， 哇！呢一句直头要挂喺佢公司嗰度做横额啊！ 收音乐嘉宾有谢安琪嘅， 阿 K 你好啊， 笑死我啊，真系， 系啊，我哋 我即刻个人歪咗， 系咪呢两个友仔整啲咁嘅嘢嚟咁样？ 我都知道你两个系呢种噶啦。 我哋喺以下嘅时间系要进行一个卷轴嘅 颁赠仪式嘅。我哋就将啱啱嗰句谢安琪开得胜就拜托咗我哋监制卡文就写咗出嚟嘅， 卡文写噶， 系啊，佢练开字噶，因为 好嘢喎， 系啦，咁啊，祝愿你可以旗开得胜啊！ 监制应该都系特登拣咗呢一个嘅白色咧，配合翻即系成个 通白啊， 浅白， 呢个系浅白啊。 真系啊！多谢，我真系挂喺我个 office 嗰度先。 因为我都谂咗好多，因为个旗字其实都有好多嘅意思，即系可以咁样食落去。咁但 系 旗开得胜呢一个就即系预祝，通常系即系一啲新嘅开始，有好嘅成绩啊。咁 即系祝福啦。 系啦，咁所以就好切合到而家你嘅状态，因为有自己嘅唱片公司、新嘅公司咁样样。 系啊，多谢啊。 大概几耐到啊？其实 set up 咗呢个？ 唔系好耐噶咋，因为我系真系喺今年咯，2021年 系， 咁就有少少。休息啦，期间就 我諗係好多人問下我，喂，你休息緊啊？咁你休息完之後會做咩啊？咁係咁問我好多嘢，就引發咗我會思考。咦，係喎，我休息完之後想做咩咧？咁就喺嗰個時候開始計劃下咯。咁我就覺得，而家呢一刻嘅我好想純粹啲。係啊，因為我覺得做音樂，其實其中一樣快樂就係你唔好諗。成敗得失咯，你冇谂结果，你坦诚啲去表达自己，其实系几好玩嘅。咁我觉得我入行嗰时候其实就系呢种人嚟噶嘛，即系我都系冇乜谂自己嘅音乐系会为我带嚟啲乜嘢，反而只不过系我有啲嘢好想用音乐嚟做，咁我就做咁样，嗰种纯粹同直接咧系入行嘅时候好明显嘅。咁但系你。隨住入咗行之後，你係入咗一個好專業嘅行業噶嘛？咁你就會開始有好多思慮啦。你就會開始諗啊，作為一個專業嘅歌手，我好似係有一啲你應該咁咁呢一啲所有嘅嘢就會開始吸收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成長歷程嚟嘅。我諗經歷咗成十幾年啦，咁而我入咗行都十六年啦，咁就而家又翻去呢一个状态咯，我就觉得不如又试下，好似回归翻最初嗰种心态，直接啲咯。 我深信好多乐迷咧都会谂一个问题，思考就系、是、要特登花咁多心力去成立一间属于自己嘅公司，因为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就系阿 K 而家嘅阶段，其实如果想做歌嘅，可能同一啲大唱片公司合作又得，即系好多方法揾发行商又得，但系要去开一间属于自己嘅公司，通常都应该系会有啲嘢系想 achieve 到。 你又讲得啱、你成立一间公司咧，其实可以好简单，攞个登记就得噶啦。 系，需要登记 嘅。系啊，但系其实。调翻转嚟谂咧，成立一间公司唔系个名去成立一间公司，你系真系落手落脚，有好多一间公司要做嘅嘢，你而家要自己做，咁嗰个决定系大噶，即系我要去肩负嘅嘢系多噶，咁调翻转咧，咁喺我休息嘅期间，我都几开心嘅，就系、是、都真系有做唱片公司嘅朋友啦，或者一啲可能是单独的独立的单位啦，咁唔同类型的，即系可能想同我一起做音乐的又有，真系想签约的又有，或者即系合作一下一啲project 的又有，或者纯粹系想不如我哋搞 tour 啊，或者我哋搞音乐会啊，咁有好多唔同的合作模式啊，咁样去同我洽谈啊，咁我但系最后我都系谂，其实我翻去最基本。我只是想做音乐先咯。 OK， 系既然休息咗一段时间，或者我谂系之前喺疫症期间咧，都多咗时间，多咗空间啦。会留喺屋企啊，会有机会好似梳理翻，可能之前好繁忙嘅工作里边，你冇整理过嘅一啲嘢，无论系你自己嘅谂法啦。 OK， 咁我而家就系觉得我知道嘅，我知道自己成立一间公司咧，系有好多嘢系我以前未必。兼顾过啊，未必即系担当过啊，但系我想去试咯，我想去做咯。 但系暂时现阶段，你觉得最大嘅一个挑战，去灵魂一间公司，暂时喺边一方面咧？ 一讲到呢度，好似就系讲紧生意咁。 系啊系啊系啊！ 但我觉得最难唔系呢样嘢，系你真系要分配工作同埋时间。 O K， 系啊，一个人咧系。叻嘅人又好，唔叻嘅人好，佢時間都係得咁多嘅啫嘛。咁你點樣可以去做曬咁多嘢咧？其實係難噶。即係譬如我當作品係要自己寫啊，自己去表達自己，你當然好享受啦、那個過程。自己去即係搞編曲啊，即係收樂器嘅時候，自己又坐喺度聽啊，自己去即係剪嘅剪 vocal 都自己坐喺度剪啊，咁、你係好多嘢做啊，真係。但係呢一個就係、是、只不過係圍繞住創作啫，真係營運嗰間公司咧係有真係要出去傾生意噶嘛， 係 啊， 真係要同客户開會啊，真係要同自己團隊keep 住我哋要好 in sync。大家知道大家做緊乜嘢，大家知道大家諗緊乜嘢，同埋即係我哋嘅方向係點樣啊？每一日都要好多溝通啊，每個禮拜都要開例會啊，咁、其實真係要做呢啲嘢，咁所以我嘅時間係好排得好密咯。 OK， 係啊，已經係一個老闆嘅生活咁樣啦。 唉，我都系唔系咁谂啊！佢哋而家中意叫我做社长咯， 社长 ，OK OK， 社长生活， 社长 咁你冇话其实喺，因为始终都系即系社长，即系呢个会社咁样样，每个地方都有佢自己文化， 有佢自己文化噶嘛，系啊，我哋都有噶，我公司叫浅白本部啊， 系 浅白系啲人会觉得。哦，咁即係好顯淺啦、啊、咁我覺得呢、這個都係一種信心嚟嘅，即係但係如果你想講，喂，我哋係好有內容啊，好即係一定係講啲勁啲嘅嘢嘛。如果你好夠膽講話啊，其實我哋都係好直接、好單純、好淺白，其實都係一種信心嚟嘅，即係你對自己有呢一種覺得好純粹嘅啫咁。咁同埋其實淺白係來自一個我中意嘅詩句啦。是形容花的、叫淺白開字好。咁有啲嘅書呢就寫淺白字開好。但對於我嚟講都係一樣，即係講緊白色嘅花朵啦。即係喺成個大自然裏面其實花係有一種爭妍鬥麗呢，大家開花嗰時候都想係最靚主角咁樣。咁可能紅色啊紫色嘅花啊佢哋都係會係搶眼啲。但是白色是特別的，即呢種色彩是佢好似無論置身在幾多顏色裏面，佢都有一種佢自己好自己嘅美麗啦。佢唔需要同大家爭妍鬥麗，佢只要專注，佢隨住自己嘅韻律開花。我只不過係想咁啫，咁樣。咁嗰句詩句嘅意思就係咁咯，即係淺白嘅花其實只不過係好專注自己，做自己覺得美麗嘅事咁樣。就喺芸芸嘅色彩當中就係咁樣去存在㗎啦，咁覺得呢個係幾好嘅意向咯。咁我都同我嘅團隊都係咁講，我哋其實總之做好自己嘅嘢就得㗎。即係我哋未必係需要同過去嘅自己比拼啦，或者要同任何其他嘅人或者其他公司去比拼啦。我哋唔需要。其實每一個交到去我哋手上嘅 project， 或者每一件我哋想做嘅事，我哋專心去做好佢。咁條路就自然會開啟嘅咁。 咁其實而家即係叫做營運咗可能幾個月左右啦。 幾個月 咯，有冇覺得其實其中一樣難度都係就係做決定嘅時候嗰種收放 都啱喎、你都幾犀利喎。 我估係都應該幾難。 因為其實咧做決定呢樣嘢咧係每日都發生嘅，即係少到係可能係只不過係講緊啊呢一張相幾點出啊？呢個 post 嘅你有冇啲 caption 啊？你呢啲咁細嘅決定都會有啦，幾點咁樣？又或者去到一啲好大嘅決定，真係可能要同其他人嘅合作啊！我哋呢一個合作又會要考慮啲乜嘢咧？咁一啲可能係牽涉到其他單位嘅合作，又或者我哋長遠啲嘅計劃啊，我哋嘅方向係點啊？咁樣有啲好大嘅決定，我又需要多啲嘅 support 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做決定，你頭先講收放呢個詞語真係好好。即係我又同一時間好想同個團隊係我哋互相信任，每個人嘅意見我哋都好願意去聽，好尊重。我哋冇分邊個先係老闆啊，高高低低，我哋係好團隊精神嘅。但係我哋都互相尊重，我哋知道大家係唔同崗位。我只不过是不同岗位，因为我哋有不同的专长。咁即系呢一啲默契系要慢慢建立啦。咁我作为一个即系决策人咁样啦，咁我都要系拿捏呢样嘢咯。即系点样系大家都喺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轨道里边，但我又带领住大家咁样，好似。都俾咗個方向大家咧，咁呢啲都好要學習咯。 咁經歷咗呢幾個月社長嘅生活咧，咁阿謝社長應該唔多唔少，應該都會了解多咗自己另外一邊噶嘛。即係會唔會覺得開始覺得自己嗰個決策力原來比自己想象中係強啲嘅咁樣？ 哦， 你係咪一個決策力強的人？ 你好叻啊！我覺得，因為 咧，夠你叻啊，謝社長。 我自己真係咧，因為作為歌手嘅。歷程裏面呢、其實我想很多時候我們因為要很專注做我們的專長，即如果你是一個幕前的表演者，其實要兼顧的東西已經很多了、所以很多時候唱片公司呢他們都是 很幫忙，即會有很多東西真的他們是很保護你、 okay. 幫你去處理了很多的事，其實平日你是有、即你永遠是你站在舞台來說呢 观众就永远睇睇到光亮啊，睇到面向观众嗰一面，你睇唔到后台噶嘛。其实我有少少呢个感觉噶，即系平日我就系负责呢一个点嘅啫。但系而家我系360度连观众席我都要兼顾埋嘅感觉咯。咁所以我初系觉得有啲担心嘅，系我真系觉得啊，我有冇呢个能力嘅咧？同埋我有冇呢一个？决策力真系好紧要，即系你系一个公司嘅带领大家嘅人。如果你都冇自己嘅宗旨同埋方向，其实大家就好散漫，同埋大家都唔知点好。咁但系当我有好能够信任嘅团队啦，咁我哋一起慢慢去做好多嘢嘅时候，我发现咧，我比我想象中决断。 OK， 系啊，原来咧，我对于好多嘢系我中意唔中意，点解中意咧？我是很清晰的、 oh. 只不过是可能过往我很少去做这么多决定、 mm-hmm. 因为可能我要兼顾的就是表演和做音乐、 okay. 其他的事情其实很少人问我的、mm-hmm. 很多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现在是我每一个细节可能他们都会跟我沟通，我发现原来我是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mm-hmm. 还有跟人沟通呢，即是我觉得我过往觉得我自己唔系一个，我一定唔系一个生意人啦、即系我唔系一个好识得交际嘅人啦。我以为我系咁，但系我发现其实真诚啲，有时可能系你嘅难言之隐啊，或者有啲乜嘢嘅 concern 咧，你好礼貌咁样去正式咁样沟通咧、其实系好过你转弯抹角咧，或者谂办法包装啊咁样。其实有好多嘢系坦诚、直接，大家都好方便嘅。咁所以我谂我暂时只系喺呢个阶段啦，即系我觉得我揸住呢一啲嘅我自己好信奉嘅，我自己人生觉得系好嘅呢啲嘅优点去行，啊都几好，感觉几良好。 我今次再见到阿 K 咧，我觉得佢唔同咗好多，觉得佢而家咧系啊，好有威严啊！佢讲嘢开始我觉得 好 firm 啊， 好 firm 啊，系啊，个社长力好强啊， 社长力 啊，系啊。 提提大家啦，所有嘅强风信号咧就已经取消晒噶啦。 昨日是少少斗志，祈求突破满江闯一次，劈下书开心两字，由无路变串串慢慢意，要实现当天壮语，沿途活得相当有意义，今天也算为世间贡献，却怕转折处欠励志，妄想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看地图，我只盼这里有天便会树撤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皆负数，时候不早了，但总算知道，我活着只因我爱，然而没法事事都装载，昨日共青春竞赛，浪漫像错过了没后来，吃欢睡身边挚爱，留情爱的通通当障碍，怕怕世界用半生灌溉，我却荒废了某树海，当初说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看地图，我只盼这里有天便会树撤回路， 问我初衷，铿锵的答不吞吐。 啱啱听过郑安琪嘅之前嘅作品叫《山林道》，提提大家啦。天文台今日下昼6:20咧取消晒所有风球嘅信号嘅，咁啊大家留一留意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先听一次6:30新闻报道啦，翻嚟继续会有郑安琪同佢哋介绍新歌《离不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6:2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个案，另外有一宗初步阳性本地个案，涉及一名43岁任职地盘工人的男子。卫生防护中心话，呢名患者病毒量低，未能够验出系唔系带有变种病毒株。入院之后嘅检测都系呈阴性，抗体就呈阳性，相信系复阳个案，亦都反映社区有隐形传播。另外一名13岁少女同参加西安舞蹈团嘅澳门确诊者同房，喺星期一同屋企人抵港，已经被送往检疫中心隔离。因应澳门的疫情发展，香港暂时剔除澳门适用于回港二计划。有由澳门返港人士说，突然要接受强制家居检疫14日，打乱了返工安排。有专家认为，如果澳门爆发大型疫情，香港应该收紧检疫安排，不应该容许家居检疫，需要改为入住检疫酒店。卫生防护中心说，会按疫情变化再作检视，不排除会进一步收紧措施，相关政策局正在商讨。天气方面，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下午6:20取消。在下午6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即是在北纬21.5度、东经116.1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虽然卢碧正是远离香港，与其相关的骤雨和狂风会在晚间间中影响广东沿岸。随着卢碧远离，西南季候风会在未来2-3日间中为香港带来大骤雨，风势亦都有时颇大，市民请保持警觉。与热带风暴卢碧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6点，卢碧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雷暴和狂风，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渐转吹西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1-2日仍然系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揸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特别小心驾驶。跟进啲意外事故，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泽安村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咁另外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同样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分别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口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现在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 跑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近约道，后少少近九龙塘乐邻街，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嘅车龙咧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由于大埔公路嗰边交通非常挤塞，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咧，近沙田市中心嘅车龙一路排到过咗城门隧道，去到接近象山村。咁反方向出九龙近银禧花园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呢位在香港生活的印尼日本混血儿 Nita 有一句好喜欢的日本名言。 笑う角には福来たる。 意思是开心笑，幸福自然来。 想知道更多有关印尼朋友的生活，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处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Barbie、Shinsa、思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今日唔吉你，佢迟早一日都会吉亲你。大部分人热恋的时候都是被蒙蔽双眼的，所有对方的缺点都看不到。曾乐彤今次就是将这种状态比喻为一根刺，慢慢随着爱的磨蚀而外露，最终变成伤害。填词曾乐彤，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乐彤《不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生活有我生活有我生活有我 我哋苏动音乐嘉宾有谢安琪啦，咁啱啱就听我哋即系成立呢间自己嘅公司嘅少少嘅过程啦，咁啊亦都随住呢个新公司成立有新嘅个人作品咧，就系离不开嘅。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即系呢一首歌相关嘅嘢。 系啦，我哋 好想听啊， 系啦，咁啊交俾你撬，我都好想知个答案啦。 我有啲惊添，而家不如你估先啦。我心虚啊， 我想估嘅呢一个系其实同 MV 有关嘅。我觉得因为首歌听嘅时候我好中意，再加埋因为 MV， 我觉得真系同嗰个歌词啊，成个曲嘅配搭真系太好啦。 多谢、 啊。我见你哋 IG Live 都可能啲人都会问你，都有解答少少啦。 系啊。 咁有一个我应该暂时好似未见有人问或者未正式答嘅，就系关于呢一个故事里面，即系阿 Will 就系佢男主角啦，有个 The Girl 啦， 嗯， 因为冇好直接交代 The Girl 系发生咩事，我想估嘅就系佢系发生咗空难而离开嘅。 哇，你估到咁 specific， 有 specific 有少， 所以我话我今日呢个好大胆， 好大胆， 因为我好中意睇呢啲画面嘅古仔同埋密码，咁我就花好多时间去揾。咁我個因由係因為見到阿 Will 喺裏面攞住個 band 帶，大家話個 band 咩帶啦？咁我揾到有啲好叻嘅，即係 credit 佢，即係網上嘅聽眾，即係話梅佬嘅。 話梅佬啊， 係 啊， 係啦，嗰 band 其實帶。咁裏面嗰啲 track 其實佢講一個故事，就係講緊空難。咁、而佢不斷喺度聽翻嘅時候，我就係想估，其實就係因為佢個 The Girl， 因為一個空難 離開咗 而佢掛念，係好 specific 嘅。 正談波， 係啦，但我真係好想 知，你真係一個好好嘅樂迷同觀眾、啊、 所以我真係好想知道呢一個嘅。 我就係需要更多你咁樣嘅樂迷噶，我都有聽過，大家好想知即係嗰柄帶嘅寓意啊咁樣。其實、反而我哋去創作裏邊嘅角色嘅時候咧，最初只係得阿 Will 同我嘅啫。咁就其他嘅角色，譬如我哋嘅 The Cat 啊，同埋 The Girl 咧，就即系呢个 The Girl 就系阿 Will 离不开嘅一对象啦。咩原因都好，总之有一啲嘢牵系住佢。咁佢经历咗一啲历程之后，佢想带住即系五味杂陈嘅感觉就 move on 咁样啦。咁我哋喺设计即系 The Girl 呢个角色嘅时候咧，其实就冇俾一个 back story 佢。 嗯， 我哋想留空一个空间俾大家咧，你可以摆任何你离不开嘅嘢落去，投射喺我哋嘅女主角嗰度。佢好多时出现咧，都系佢对某一啲方向好似有一种盼望啊。佢好似同你唔係置身同一個空間咁樣，咁譬如有一啲係，譬如阿 Will 對佢嘅追逐啊，我哋嗰個鏡頭嘅剪接係佢追逐住呢個女仔咧，佢有時見到，有時見唔到，跟住已經出咗鏡，阿 Will 仲繼續追啊咁樣。我哋都好想即係好俾多啲空間大家去將你自己離不開嘅嘢投射喺裏面咯，反而本身係冇呢個 back story 嘅，係啊，我哋反而係喺呢個位度留好大嘅空白咯。 O、okay, K， 你谂多咗啦， 但系你真系好好、啊、喎，我都系咁嘅人嚟嘅，因为 我觉得做影像或者音乐，每一粒音或者每一个镜头，佢一定有意思摆，即系唔会是但攞柄带就 系 即系，所以我哋有时就会从佢哋创作者嘅角度谂啊，点解咁多样嘢唔拣拣呢一样，一定系有佢嘅原因嘅。 但反而嗰、那个The Girl 着嘅衫，我觉得可以讲一个，佢衫使用嘅色彩啦，即系佢着嗰件衫系有一啲。几种唔同嘅色调咁样啦，咁其实呢如果大家睇最后初头阿 Will 弹琴嗰个场景啦，同最后嗰个场景係有唔同嘅、女主角着嘅衫嘅色彩呢变成咗佢身边一幅画。其实佢身边摆咗一幅好明显好大幅嘅画啦，咁嗰个画家係佢用佢眼中去画香港。咁所以嗰个画呢其实係女主角嘅衫嘅色调。变成咗阿 Will 人生一道风景，随住你唔同嘅阶段，你就会有唔同嘅欣赏嘅角度咯。 我觉得同埋好配合到个歌词同埋只歌嘅推进嘅。 系啊，有啲人有问我点解阿 Will 要跑咁多步啊？ 纯粹想睇 啊！你跑步几好睇喎、 啊！你好啊，好多女仔中意睇阿 Will 跑步。 我都好中意睇阿 Will 跑步 啊！你跑步几好睇，跑多啲啦。 但系佢喺唔同嘅地方跑步系有唔同意思嘅。 系咯，即系有时好光，有时好 冇错，喺好黑。暗里面跑，佢个身系自带光芒咁，即系其实我好中意开头嗰个镜头，即系我一开口，我的思绪嗰时一入嘅时候，阿 Will 开始跑咧，佢个身系闪闪发亮，我哋系特登打好黑嘅，就嗰阵时追光嗰个师傅真 系 好劲，咁阿斌，我哋叫阿斌啦，都系阿斌，咁佢就追光咁想阿 Will 身上闪闪发亮咁就想讲，就算喺黑暗里边，你觉得自己唔知向边度跑紧都好，唔好忘记，其实你就系你自己嘅光芒，你就系嗰度你需要追寻嘅光，你只需要揾翻你自己就得啦。 咁啊，到我估啦，即係頭先阿波估咗， 好想知啊，好想知、啊。 我而家咧就直頭有啲心開，我想拖時間。 點解你驚？ 因為咧，我覺得 諗個第二樣。 我估完你估完你嗰咁 specific 嘅之後，我覺得我自己好膚淺啊。不過我都要問嘅，就係、是、因為咧， 佢做咗好多功課啊， 佢做咗好多功課，真係 大家都有嘅， 好有心機。咁但係我估嘅就係、是、講翻歌曲本身，因為其實阿 K 咧本身自己咁嗱，今次我哋見到啦，離不開咧，基本上自己搞掂。曬咁滯噶啦，即曲詞編監全部自己落手落腳嘅。咁但係因為以往我記得阿 K 都有作曲作詞，即係例如可能《勢不兩立》咁樣，都係阿 K 自己作曲。咁去到今次離不開，我諗係其實比起以往嘅作品咧，阿 K 今次去為自己創作咧，係舒服咗好多，因為我諗累積咗咁多年嘅一啲經驗啦，所以我覺得今次離不開阿 K 去作曲個過程係最舒服嘅一環嚟嘅。 是啊，其实是的。还有我想讲一样好私心的东西，就是当你自己兼任作曲和填词呢、嗯、你填不到某些位置的时候，你就会自己改了个 melody 咯。 可以话到事的感觉真的很 好。那一刻就会很庆幸是自己写的。因为平日呢，如果 你要跟作曲人沟通，这里呢我们想动一点啊，这样呢很紧张。是是，我觉得很，因为我自己很尊重、 嗯、 任何人他自己创作的意念。你真的动他一粒音你都不想讲的。即你不 想,、嗯、不想好像在人家的创作上面动刀。还有填词人都是。但是当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唉，得到呢种便利真系开心啊！就同埋更加随心咯、 啊。咁今次去做作曲啊、作词嘅部分，其实嗰啲意念全部都系自己，即系包括埋编曲监制，全部去搞掂嘅时候，系从旁有冇都会同团队去倾下，即系大家都想，哦，第一 part 可能系想咁样嘅方向，定系点样，定系 冇啊？ 即系全凭自己噶啦， 真系随心噶、 嗯。 我谂系去到 plug 之前，佢哋都冇乜听过只歌，系啊，我净系摆嗰个 demo 出嚟嘅。 OK OK， 系啊，一直以嚟即系歌词我改到最后一刻都仲改紧，因为咁呢、 嗯、 样都系你自己成立一间公司嘅便利啦，咁、嗯、你唔使同你公司嘅团队讲，或者老板诶呢只歌咧就咁样咁样， 唔使 present 啦， 你真系要开歌会噶嘛，即系你譬如喺云云嘅作品里边，究竟边一首能够成为第一 plug 咧？咁、嗯、可能你都真系要说服大家， 嗯、 因为都会噶嘛，即系当一间公司系有唔同嘅部门嘅时候咧，你系。我經歷的就是要投票，大家、 哦 是啊、真的去揀選大家覺得想 plug 的歌曲，才全力大家一起 去 plug 一首歌、嗯、但是當、我們現在做音樂的、意向就不是對準某些成績、啊 嗯、 或者某一些的得失、啊嗯、所以就好像不需要再經歷這些東西。 今次離不開呢、這個歌曲，不論、那個歌詞部分和 MV 部分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 topic 都是環繞著春天和五月病這一樣東西。即所謂五月病就是說有一些人呢去到五月的時候那個思緒就會很強、啊、K 本身是不是一個在春天五月的時候思绪就特别强烈的人，所以咁快就可以拍到呢只歌咧。 我呢只歌真系春天写噶、 嗯， 即系2021年当下我创作呢只歌嘅时候，就系呢一个春季呢一刻我感受嘅嘢就写。可能就系因为呢个系一个春暖花开嘅时候啦。咁我写嘅嘢就系呢啲景致咯，咁就有一种诗意啊咁样。近年开始会将自己嘅即系我叫做 motif 啦，呢啲 motif 有时系文字嚟嘅。可能是看完某一本书呢，有些东西很触动我啦，那我写了一些，有时是句子咯，有时可能只是 keywords 来的，一些词汇这样，那记低当下一些感受啦，有时是 melody 来的、 嗯、 有时可能真是跑步啊，或者甚至乎跟小朋友玩，他讲了一些东西很触动我啊，我想记低啊，那我就唱一些、嗯、有时是曲词一起的，那可能在这个途中有啲嘢又觸動到我啦，哦，呢、這個 chord progression 幾好聽，咁、 嗯、 我又唱咗一段啦，咁我冇諗過要用嘅，咁但係原來都儲咗好多，即係咁樣大大細細唔同嘅嘢咧，係有百幾二百條咁樣咯，咁、 哦、 所以當我2021年嘅春天啦，開始想寫離不開呢只歌嘅時候，其實最初係有一日搭車啦，咁 嗰陣時仲係疫症都係嚴重啲嘅，即係反覆啲啦，即係三月二三月嗰段期間，咁我同即係屋企人揸車去到鬧市當中咁樣，我見到我覺得哇，其實平日禮拜六下晝咧呢啲地方係應該好塞車的，我哋成家人喂好似如履平地咁樣，係冇任何嘅阻撓，就好輕鬆嚟到市中心咁樣。嗰、那個感覺咧，好大反差，即係覺得喺疫症之下，或者嚟到呢、一個今年呢一個嘅春天，有好多嘢好似同我認識嘅唔同咗，感受好唔一樣。咁、就真係係好扮嘢啦，喺架車度自己坐喺度就唱咗幾句歌詞。我的思緒離不開，其實就是在那時寫的，咁、就寫低了頭四句歌詞，我都冇諗住會不會用，但後尾回家整理的時候，就在我那些一條條的碎片，我叫 motif 的嘢嗰度揾一些覺得可不可以搭配到一個 chorus 俾佢咧，咁樣去創作咗呢首歌。 嗯，咁啊喺音樂上面就會見到阿 K 就出現咗喺曲詞編監唱都係啦。咁另一個名字咧，我覺得都值得。 李志勝係啊， 係啦，即係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個即小提琴手。 係啊， 係啦。咁佢係即係揾佢編啊，同埋監啊，嗰、那個緣分其實係咪都識咗好耐，定係因為呢次合作去揾咁樣嘅？ 都好耐啦，同你識都差唔多耐啊，可能仲耐過你添啊，係係我出道嘅時候，其實係阿。張先生啦，張先生其實佢嘅即係當時佢都係一個好全能嘅創作人啦，佢、自己寫曬自己嘅歌啊詞啊咁樣，咁其實佢當年都有好多朋友同佢一齊編曲啊咁，咁李志勝係其中一個啦，咁佢嗰個年代即係同嗰個講到好似好耐之前，係都幾耐啊，十幾年前，咁李志勝就係、是、其實佢係。自細都係一個音樂天才嚟嘅，即係佢係嗰種咧，參加世界比賽咧，拉小提琴即係攞好多世界比賽嘅冠軍，但係好細個已經開始呢種生涯，所以其實佢嘅成長真係永遠都係同古典樂一齊咯。咁、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其實係阿聰係讀演藝學院，咁係演藝學院邀請咗李志勝去成為佢哋嘅學生啊，哦、即係有一個好完善嘅配套去邀請佢嚟成為佢哋嘅即係小提琴手啊咁樣，咁所以佢就係咁樣嚟到認識咗張先生咁啦，咁啊一齊做音樂啊，一齊編曲啊咁樣，咁我都係喺嗰陣時認識呢位高人嘅，咁佢我諗有另一個名字你哋會熟悉啲就係常石磊啊，係啊，咁啊李志勝同常石磊就係、是。其實他哋都是一起做音樂的，咁誒、常石磊咧都當年都會成日嚟香港，即係有一啲合作啊咁樣。咁佢成日用嘅 studio 就係我當時成日用嘅 studio 啦，就喺山林道嘅。係係啊，咁所以我哋係成日都會喺即係我山林道嘅 studio 嗰度咧講開呢兩個高人咯。因為佢哋都會常常喺山林道嗰度一帶嗰度做音樂啊，咁樣佢哋嚟到香港好似就成日喺呢個位置咁樣。咁我哋成日都會講起常石磊啊、李志勝啊咁，但我一直都冇機會同佢哋兩位合作啊咁樣。咁所以去到今年多我自己去做音樂嘅時候，我都喺度諗啊，我係咪都要 invite 一啲core partner 一起去做呢件事咧？咁樣咁究竟係邊個咧？咁喺度諗咯。咁當下咧，其實咁啱我再做呢個 project 之前，我係有一個音樂會咧，就係、是、又請咗一隊嘅我哋香港嘅即係管弦樂團一齊做啦。咁但係一去到管弦樂團，我就諗起呢個朋友李志勝，一直都係香港拉小提琴，我以為會遇到佢啦，因為即係覺得應該係會有機會合作到啦，咁點知喺名單裏面又見唔到佢喎，咁就我就唔知點解會勾起咗一條筋咧，好想知道，喂，搞錯啊，冇人 invite 你嚟我呢個 project 咩？咁我呢個 project 大 project 嚟嘅喎，有咩唔參與啊？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好攰啊。佢话我哋拉开，我哋拉开 classical， 成日都系拉嗰啲嘢噶嘛。拉 pop 真系好攰啊，同埋拉 pop 真系好需要咧，好多形体啊，咁啊，即系佢好多原因导致到佢真系觉得，我唔做啦。咁但系依一个有趣嘅对话咧，就令到我觉得，哇，你唔好咁嘥啦，其实你做 pop music 系。好好聽咯、啊，即系你真系唔做啦，咁就系由呢个话题 開始咯。咁我喂揾一日出嚟傾下咁咯。咁係日後我諗係好多個月後，即係去到我已經同前一間公司個合約完咗啦。咁啊，咁我有咁嘅閒情逸致，大家喂不如聚下出嚟傾下偈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大家就覺得好啊。咁如果我寫好咗啲歌啊，就同佢分享。其實我係好怕醜嘅，初初寫好咗啲歌啊。是不会好跟其他人分享，是真的唯独是跟他分享过咯。咁啊，喂，我觉得好好、啊、喎，好触动到我喎、啊，咁就一起去做咯。 咁啊，有呢一首之后咧，今年会唔会都有一啲 plan 系？ 会唔会有夏秋冬啊？系嘛？ 系一个季节 系啦， 系啦，会唔会都有一个咁嘅计划？ 我哋有我哋自己嘅音乐计划嘅，真系有嘅。咁而家筹备紧啦，咁啊下一首歌咯，睇下几时啦。咁啊未必跟季节嘅， 系啊， 但系我哋已经筹备紧咯。 系咁，大家亦都可以密切留意住阿社长嘅 social media 最新嘅消息啦。咁样， 多谢大家。 咁啊，而家就有最新拍嚟作品离不开嘅，今日多谢你阿 K， 多谢 社长， 多谢大家。 过春天的云彩，泪落片片一方这星海，也装满似春风暖的爱，愿花开心无挂 今日就听过由谢安琪的派台作品离不开，听下我哋5点钟骚动音乐再见，拜拜。 拜拜。